其實 兩頭唔到岸嘅，其實佢就即係第一，你送咗出國嘅話，你第一就係話你如果你之前有冇嗰啲診療嘅一啲痕跡嘅話咧，其實你條屍喺外國咧已經係一目了然嘅，好多嘢都係即係你冚唔住啊，根本就係、 是、哦，可能你個講法啱嘅，即係有人爆大鑊咗，唔使佢爆啦，佢自己都唔識爆自己病情啦，就話原來有外國專家睇過，原來咧發覺咧，如果係早醫嘅話咧，可能佢救到嘅，屌咁啊大鑊啦！ 咪仲衰就係話佢可能自己身有事，話會唔會之前咧都可能係虐待過佢嚟啊，係嘛？即係有酷刑對待，又坐老虎凳啊之類啲乜嘢， 即係好似李旺陽咁喺個九龍裏邊。咁樣困住佢， 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，喂，即係講真，喂，你都當咗我衰人㗎啦。其實我衰少少冇所謂。 喂，其實我有時我亦都係唔明呢個非理性嘅政權點諗。喂，嗰啲咁嘅所謂異見人士，又唔係打家劫舍，又唔係奸淫老掠，好心你喺個監獄裏面你都揾得佢十一年，你又對佢好少少啦，大哥。喂，嗰班都係斯文人嚟㗎嘛，嗰班嘅人都可以掌權㗎嘛。如果佢喺權力鬥爭裏面贏嘅話，阿哥係咪以佢嘅即係學歷、知識、背景嘅人？你全部拉都是拉嗰啲人啫嘛，喺政治犯裏面，咁你咪應該對佢好啲啊，大哥。你 都唔係非唔非理性嘅行嘅問題，而係你見到共產黨近呢三五年嘅外交，佢真係完全可以唔理人權問題啊嘛。係佢知道金融海嘯打後，你成個西方經濟係唔好嗰陣時，共產黨係唔需要依靠你哋，甚至自己可以主導咗嗰個貿易，所以咪玩一帶一路咯。所以你見到近呢幾年係好少呢啲咁人權新聞，所以即使 亦都唔會成為政治反作為國際嘅政治籌碼。 係啦， 所以咧佢就對到班人咁衰。 嗯， 咁但係你戇居嘛？正如我哋第一節咁講。你有十步啊，遼寧號都冇夠用啦。難聽啲講就係、是 嗯， 其實你對最弱勢嘅人最好嘅時候，反而先睇到你個角格出嚟嘛，大哥。你拉都拉 Q 咗佢啦，撲街，係、嗯、咪？要懲罰佢坐十一年咯。咁你點解唔好好少少對待佢咧、 嗯？ 雖然我覺得我講呢個講法矛盾嘅，係咪？你係唔應該拉佢噶嘛？佢就咁發表個零八憲章乜咁大件事啊？系咪呢家共产党落台啊？我唔系好信啊，大哥。咁你都喐咗佢咯，对佢好少少啦。喂，而家半天调， 嗯， 点搞啊？ 咪俾个 人。喂，我都戥你肉紧啊！我从你嘅政权嘅角度去谂啫。你自己嘅唔好话自己嘅人民啊，系全世界点样睇你？扑街！所以我话你搞几架辽宁号都冇卵用啊，嘥鸠气啊！你根本就系咪啊？你变成全世界第一大呢个军事强国啊，系人见到你怕都冇用啊，因为冇人尊敬你。 但共产党嘅角度系冇所谓噶嘛，因为佢首先嘅谂法系先对内，先对党内，然后再对国内，先至对国外啊嘛。咁所以你见到喂，佢而家咁样搞刘晓波， 咪证明你契弟咯。 系啊，咁但系你又谂翻转头，如果对内嘅话，佢爆呢单嘢出嚟，其实系要俾嗰啲维权律师睇。嗱，刘晓波就系人版。咁你見到今日除咗劉曉波之外，咁仲有一單新聞嘅，就係講緊兩年前呢個709大搜捕事件嗰個辯護律師無端端俾人釘咗牌，佢就話俾你聽，喂嗱，最輕嘅懲罰就係釘，就係釘你維權律師牌，最重嘅懲罰就係好似劉曉波咁樣俾你組 織。你釘牌啊，對我哋嚟講有牌嘅人嚟講，都係已經校友撲街。 嗯， 但係你對人嘅生命嚟講，喂呢樣嘢係好嚴重喎。喂，我哋國家係點樣組成㗎？我哋所謂嘅民族啊，雖然我唔係好信嗰套嘢，都要講。喂，係我哋每一個個體組成噶嘛，成為一個國家噶嘛。我授權俾你去管，幫我管。個管嘅意思係在於你維持我哋社會嘅治安啊，維持我哋個秩序啊，唔會我哋喺度大打出手，喺為咗爭間房嚟開麥啊咁樣噶嘛。因為我哋有秩序噶嘛，我哋有規則噶嘛。我係授權俾你嘅政府去做啊，大哥，唔係。我授權完俾你之後，你走嚟壓迫我啊嘛，大哥，點可以咁噶？調翻轉頭講就係、是，喂，你而家劉曉波咪就是一個最好嘅例子咯。你叫我同你一國兩制，係嘛？鍾樹根都話啦，五年之後，即係香港就會變成一國一制，你係咪咁樣對我哋啊？ 十年， 所以釘牌都已經好撚小事啦。對我嚟講，如果係嘅話，即係我。可以话，因为我俾人钉牌，所以我继续持续抗争都仲好啊！打你困安我十一年啊，大哥，跟住我有病嗰时候你唔帮我睇啊，或者系乱咁睇啊，或者系误诊啊，或者跟咗喺度拖啊，喂，咁你系好贱格噶，你等于一个杀人犯嚟噶，大哥，